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身患多种传染病也能办理健康证，普通入职体检、事业单位公务员体检等也都能完美通过。澎湃新闻记者经过近两个月的暗访发现，在利益驱使之下，一些人员违规在百度贴吧、腾讯 QQ、 知乎、豆瓣等平台发布代检推广信息，代检一次费用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上万元，宣称业务涵盖普通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公务员体检等。调查发现，一些枪手竟然在医院、疾控中心一路绿灯通过体检。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体检代检的出现？如何才能有效堵住体检代检的漏洞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体检代检公司悄然运行，怎样斩断体检代检的产业链呢？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记者的暗访来了解代检体检的黑产链条。记者发现，在百度贴吧、豆瓣、知乎、微博及部分不知名的小网站，都散布着各类代检广告网贴。网贴往往以讲述体检或代检经验的形式来展现。这些人员在网上以佳慧体检、百川体检、嘉禾体检、联众体检、启航体检为名，看似是体检机构，实则并没有注册实体公司，而是招募枪手开展体检代检业务。名为人性体检的推广人员在百度贴吧发布了多条网贴，声称可以帮助入职体检。除了少量客户通过熟人介绍，大部分潜在客户会在浏览网贴之后进行咨询。人性体检的推广人员称，通常确定好体检的地区和时间后，他们会提前安排好医院和代检枪手。体检当天由枪手拿着客户的身份证开好体检单后，带做单项或全套项目，完成后再将体检单还给客户，可以任意指定某一城市代检。暗访中，澎湃记者宣称患有一些禁忌性的传染病，却通过枪手代检成功通过了医院和疾控中心的体检，获得了健康的体检报告，办理了健康证。为何枪手能在医院、疾控中心一路绿灯通过体检？澎湃新闻注意到，在体检过程中，一些检测机构并没有要求体检者粘贴照片，并对身份进行仔细的核查。 你把体检单交给我啊，然后我去做，做完之后再给你。 就是他不会查出来？ 不会。 他不看单子本人吗？ 里面有照片吗？我拿你身份证去开单啊，开单是他们拍我照片，不是拍你照片。 记者在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填写健康检查表时发现，体检中心医护只询问了姓名、性别、年龄，没有要求必须贴照片。 如果有照片的话就容易了。 容易查吗？ 对。 因为体检医护没有核实，枪手顺利地通过了抽血、采集尿液样本、拍摄胸部 CT、 心电图检查等体检项目。 我跟他下面的代理联系，他的代理跟他代理联系，知道吧？ 但是有的人只是让你抽血是吧？ 对，这老板有个长沙，他们去重庆做了一个公务员，八万三万块钱。 他公务员怎么做？ 比如说用人单位全程跟着，手机没收我们的体检代检人员，做个假的身份证。这个医院做了两次， 后面如果你或者你朋友都可以介绍给我。 在江苏省第二中医院体检中心，记者见到了另一家体检中介的枪手。 你就跟他说你和我见面了，但是你对我不满意，不做了，相貌相差太大了，我看得出来，就这个原因。 后期没什么费用吧？ 后期绝对没有，你这你放心好了，我可以把身份证交给你，做完我把单子全部交给你，你自己去。 你是怎么找到这家人的？ 我就是健身群的，是我学生，我研一的。是我刚开始也被发现，医院是不是比那个体检中心比有风险？他说一点事儿都没有。 他这个没有照片，我连名字都不用报，我拿过去扫就可以了。 他们不管是吧？ 是，而且主要因为你是自费过来体检是吧？ 嗯， 全是营业性质，根本就没让我们。 像办健康证 是 餐饮业的多吗？ 办健康证的不算很多，但是也有。 一般都是什么的？ 事业单位。 而另一家代检中介称，帮肺结核代检胸透获得健康证的案例有很多，代检这一项的收费是1200元。 想办健康证，有活动性的肺结核， 不管是啥病，我这边都可以帮你搞定的。那个胸透这一块也经常做的。 记者谎称患有活动性的肺结核，代检中介介绍了一名枪手在合肥见面。 抽个血就好了，30块钱吧。让我身份证给我，过几天你过去拿就行了。 他不会看到三十？ 啊，不会，多少不看？一般有的大医院他看，发现了也没事。 他发现了会做啥？ 他不会说是什么，他就不给你做，他也不会报警，也不干嘛，最多不让你做了，然后你本人自己做。 肉质体检您这边可以吗？ 可以啊，入职体检跟这不一样，比这复杂多了。这个你要拿身份证就不能做了。哎，那我们有办法吗？那我们有办法。 好，通过记者的这段暗访调查呢，我们能够听出来哈，要不就是检测机构并没有要求体检者粘贴照片，或者没有进行仔细的核验身份，要不就是枪手通过伪造证件在医院体检中心躲避身份核查。总之，这几个枪手对于一路绿灯通过体检这个事儿，基本都是熟门熟路，胸有成竹。毫无疑问，枪手代替体检是一种舞弊行为，涉嫌欺诈和非法经营等等，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那么，相关各方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怎么样能够堵住体检代检的漏洞？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从法律和监管两个角度对代检体检的问题进行阐述和讨论。那我们首先要请进的是北京云家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赵占领律师。赵律师您好。 哎，你好。 通过找人违规代检获取健康证哈，无疑会存在将一些禁忌的传染病带给其他人的风险哈，必须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出于不同目的来请人替检，他们所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是否也不一样？赵律师。 对，不太一样。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代替他人体检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请他人代替自己体检的行为，那一般来讲是不触犯刑法的规定，那通常是违反劳动法规还有公务员招录相关法规，那么特殊情况下才会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代替体检的行为啊，发生在这个公务员招录工作中，那么是有相关规定的，就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中间有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报考者在体检过程中隐瞒影响录用的疾病或者病史的，那么招录机关呢给予不予录用的处理。如果说在体检过程中有串通体检人员作弊，或者是请人代检，或者是这个替换化验样本等作弊行为，那么这种体检结果是无效的，然后5年内是不能再报考公务员。 根据违规的轻重程度哈，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呢不一样。那此外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有时候这个代体检的过程当中呢，还存在着伪造居民身份证的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需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 如果说在体检过程中啊，就代体检过程中存在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那么这个是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他这种行为涉嫌构成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因为这个罪呢他是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实施了伪造或者变造身份证的行为，原则上就构成犯罪，不论结果如何，而造成严重的后果的话将会加重处罚，因为触犯这个罪名按照刑法的规定一般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这个剥夺政治权利啊，并处罚金。 那如果是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呢？ 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个情节严重指的是伪造变造的次数比较多，数量比较大，或者是非法牟利的数量很大，或者是因为他人去使用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从事犯罪活动造成严重后果，那么这些都属于是情节非常严重的，然后处以是这个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如果说求职者他是以假的这个体检报告欺骗了用工单位，那么相应的已经签署的这个劳动合同是不是要视为无效了？ 应聘方的做法呢，它其实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法规定说，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呢，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然后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所以求职者也就应聘者，他以虚假的体检报告欺骗用人单位，他本身是违反了诚信原则，也违反了如实告知的义务。那么因为劳动者未如实向用人单位说明他的基本的情况，欺诈用人单位，使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和他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这种合同实际上是无效的。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一旦发现 是可以将这个员工辞退的。 嗯，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求职者他本身患有不能从事某项工作的疾病，通过这个代体检蒙混过关了，结果最后又导致疾病传染给了其他人，那这种情况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种情况比如说是容易使这个传染病扩散的工作，比如说像一些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因为找人代检入职，有可能会导致他人，包括他的同事，包括这个顾客，有可能会染上这个传染病。那么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当然首先它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来承担责任，特别是对顾客的这个责任是由用人单位来直接承担的。但用人单位在承担责任之后呢，它是可以这个依法去追究这个求职者他的这个法律责任，要求他赔偿因此给自己造成的损失。 好，刚才呢我们重点是阐述了这个体检方的责任哈，那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参与者，就是代检枪手。现在有一些呢代检枪手是属于兼职工作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以此为生的哈。我不知道就是在这个法律上面对于代检枪手他们要负什么样的责任，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这个代检枪手啊，就是说对他的这种行为目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他的行为首先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一般并不直接构成违法或者犯罪。但是说如果他在这个代检的过程中啊存在其他的行为，比如说这个身份证是他自己去负责伪造的，然后代检中介机构支付费用，像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代检的枪手，那么他还从事了这个伪造身份证的行为，因此他也涉嫌犯罪。 就是说如果他只是成为了代检枪手，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目前法律方面是不能够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是这样吗？ 对，他这种行为确实没有办法直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除非他涉及到这个有刑事犯罪的行为。 事实上这个体检代检并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哈。那从事代检业务的中介公司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搭桥作用，他们把体检者和代检枪手联系在了一块儿。如果没有他们，可能双方是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合作的。那么怎么来看这类代检公司的这样的一种经营的行为？ 中介公司的行为啊，就是包括这个招募枪手然后组织代检，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涉嫌这个非法经营，而且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就业市场的管理秩序，也包括公务员的招录秩序，所以他这种行为一般是构成这个非法经营罪。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就是情节严重的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是情节特别严重的话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这个情节严重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通常是跟这个中介公司他从事此类行为，比如说这个次数多少，然后非法获利多少等等，跟这些是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这类的代检公司他从事经营行为的时候非常的隐蔽，可能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实体公司，他就是活跃在网络上，活跃在社交平台当中，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实体，要查处起来也是比较难的，是这样吗？ 对，他可能是一个公司，当然他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个人在组织的，但是他的这些行为呢确实比较隐蔽，他通常是通过一些网络平台发布相关的这种广告信息，比如说一些社交平台，当然也有些在这个网络交易平台上发布这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它就是一个违法信息，然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这样的信息这个尽到管理的责任，就一经发现应当及时的进行删除处理，然后对这样的发布信息的主体的账号进行采取封禁的措施。当然也有些他这个代检的中介啊，他可能发的信息比较隐蔽，他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代检，然后需要跟他具体交流沟通之后才会了解到他是从事这样的代检的非法的经营行为。那这种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他确实也难以发现，但是呢一旦有人举报投诉，然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呢也应当依法及时的对这种信息进行这个删除、屏蔽链接等措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网络平台或者社交平台它是有责任和有义务对这类信息来进行管理的。 对，因为这种信息发布它本身就是一个违法信息，那么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包括这个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服务提供者它有这样的义务，然后禁止此类信息的传播。这种禁止呢，通常情况下它是通过技术的手段，比如说关键词的过滤，然后一旦发现这种信息，那就是通过技术手段直接过滤，就不能发布成功，对吧？但是呢这个也有可能他因为采取种种规避的手段， 包括这个在发布的信息里面不包含这样的一些敏感的字眼，比如代检这种字眼不包含，那这种情况下确实也很难及时的发现，只能是说在有人举报投诉之后，然后再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嗯，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体检机构哈，包括医院啊、体检中心等等。那么如果说体检机构没有检查出来对方是代检，他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对，他是有这样的就是核实身份的义务，而且实际上通过技术的手段或者加强管理也是能做到的。比如说首先要核实这个身份证的真假，这个通常是通过身份证扫码器，然后直接可以判断这个身份证是真是假。那么然后呢，再去核对这个来办理的这个人员和身份证上这个人是否是同一个人，就可以有效的去判断他是否是有代检的行为。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在后续体检的过程中呢，也是需要进行管理的。比如说前端可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在进行尿检或者血检的时候，那有可能然后代检人他就拿着这个相关的这个代检的这个信息啊，就直接去办理了。因为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不需要核对身份证证件的，也不需要核对照片的。所以说即使前端办理环节就是说管得很严，但是后续的这个体检的项目中操作过程中，如果管理不严的话，同样也存在着就是某些项目代替检查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说这个体检机构，就无论是像这种医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体检机构，在这个整个的管理的环节上呢，都是应当加强管理的。就基本上因为体检呢涉及很多项目，所以基本上每个项目中呢应该是有相应的身份核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节。那这个其实在技术上也是容易做到的，比如说你对他的这个体检表或者体检的一些相关信息上你加上照片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那这样的话可以判断他是否是这个本人是否有代检的行为。所以说呢只要是体检机构想去这样做的话，其实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堵住相关的一些漏洞。当然这个并不是从根本上的解决问题，因为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有这样的市场的需求。而之所以有这样的需求呢，有些是因为就业歧视，比如说有些用人单位他要求这个入职者要提供乙肝相关的这种检测的项目的结果。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就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人保部还有教育部还有卫生部发布过相关文件，就明确要求说这个在入学或者是就业的期间中呢，不能开展乙肝项目的检测，然后这个医疗机构呢也不能够提供乙肝项目的检测服务。所以这个过程中呢，用人单位有可能是违规的，那同样这些体检机构它也存在违规提供这个像乙肝项目检测服务，存在这样的违法的行为。每家的体检机构它的做法不同，那有些就是比较严，那有些就比较松，就是漏洞就比较多。所以总体来讲的话，那么在体检的环节上其实也应当加强监管，应当通过法律或者法规明确体检机构相关的义务，特别是身份核实的义务，以及就是体检机构本身不能违规开展一些体检项目的这种义务。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从法律角度进行的详细分析。 身患多种传染病也能办理健康证，普通入职体检、事业单位公务员体检等也都能完美通过。澎湃新闻记者经过近2个月的暗访发现，在利益驱使之下，一些人员违规在百度贴吧、腾讯 QQ、知乎、豆瓣等平台发布代检推广信息，代检一次费用少则1-2千元，多则上万元，宣称业务涵盖普通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公务员体检等。调查发现，一些枪手竟然在医院、疾控中心一路绿灯通过体检。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体检代检的出现？如何才能有效堵住体检代检的漏洞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李老师您好。 哎，陈磊你好。 我们知道呢，这个代检体检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有一些人明知患有传染疾病，故意隐瞒相关信息，通过代检顺利入职，而且从事的可能是有着健康禁忌的行业，这无异于给不知情的同事或者是公众埋下了感染疾病的隐患。但是这个代检体检本身其实也是有风险的，那么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体检代检的出现，让不少人选择铤而走险。 这个体检的代检现象不是今天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啊，而且在过往的时候已经存在了许多年。那么从过去出现这种体检代检的原因，主要的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就职过程之中出现的某些歧视，比如突出就体现在用工单位一度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他通常都是不会再加以录用的。但是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除非是国家特别规定的一些特种特定的行业，那么通常多数的职业是不妨碍乙肝病毒携带者啊进行工作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主要是从乙肝病毒的传播方式来做出的。但是呢，说是这么说，实际上到了招工用工的这个环节的时候，那么这个呢是被许多单位认为是一个硬指标啊啊，凡是体检过程中发现这样的情况呢，啊，通常是不再录用了。所以呢，这种情况造成了每一年的这个招工季的时候，有许多这方面的疾病的人才体检代检的方式来获得一个健康证啊，通过招工单位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硬性的要求。还有一个原因呢，很多的这种应招者不太想把自己身体的真实状态啊告知招工单位。那么至于他隐瞒的理由，有可能是自身他患有一些疾病啊，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个人隐私。总而言之，他就是不想用工单位知道一些个人的详情和信息，所以呢就找人代替进行体检。我觉得啊，媒体通过调查发掘了体检代检的这个现象啊，有明显的复苏啊境况呢，我认为它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我们体检机构对于体检者的身份核查放松，这个关系可能更为直接。查的人不认真，检的人是枪手，所以大家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啊，这样一种情况就让体检形同虚设，它既起不到应有的体检作用，同时又浪费了相关的社会资源，我觉得更要命的就是助长了这股社会的不正之风。 嗯，那么根据记者的调查呢，发现在这个体检过程当中哈，一些检测机构没有要求体检者粘贴照片，也没有对身份进行仔细的核实。其实防止体检的时候出现代检，检测机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而且有把控力的环节。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屡屡出现这种不核实体检者本人情况的现象？从核实身份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能够确保体检者身份的真实性？ 因为仅从逻辑上咱们说，人们在办理入职或者办理招聘的过程之中，招人单位通常对此都会做一个硬性的规定，他这规定就是要求所有的入职者和参加入职考试的人，你必须首先要到相应的资质的这些三甲医院或者是指定的一些体检中心进行体检，没这个你根本就不可能参加一些入职的一些相关其他方面的考核或者是考试。招人的这些单位要通过一个有资质的医院体检中心，他在专业上啊把住入职人员健康上的一个关口，所以这要求本身就意味着医院体检中心你必须要担负起责任，你要有义务对前来体检的人员的身份仔细的核查啊。如果出现了这种枪手代检的现象，那么相应的医院与体检机构必须要负有核实不力的责任。那至于这个责任有多大，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赵律师从法律角度进行专业性的解读。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能被列为入职者体检医院名录的医疗机构，其实他也在享受着一种特别的资源啊，用做生意的话说，就等于他是送上门的一笔买卖啊。所以我觉得医院不光是只是为了挣钱，他就由此忘了自己应该肩负的一些责任。从媒体记者对体检代检乱象的这种调查报道中，我们能看到有一个非常具体而细小的环节，就是你刚才说的，在体检登记单上，你只要要求粘上照片，其实就比较容易的能区分出你到现场，也就是到医院体检中心啊接受体检的人与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啊，进而也就能够区别出体检者与身份证上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尽管仅有这样一个贴照片的环节，肯定不足以保障枪手代替体检的这个乱象，但他至少可以在体检的过程中啊增加枪手们蒙混过关的一个难度啊。但是我们通过记者的那个调查就发现，即便是这样一个原本就应该有的起码的一个保障环节，那但至今在多数的医院和体检中心中却没有这样明确的硬性要求，或者说有要求也形同虚设。那么至于它原因是什么，我想有两点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怕麻烦，一个就是利益的使然。那 那么根据医院的相关人士的一些披露啊，体检的人数比较多，特别是在用工单位招工高峰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加贴照片并且进行核查认证这一项工作就能增加医院很多的麻烦，牵扯他不少的精力。所以为了减少这种麻烦，那么很多医院现在是不要求体检登记表上粘贴这个受检者的照片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利益。那么到医院进行一次体检，现在的钱数其实它并不便宜，所以呢，有医院有时候也不愿意增加这些体检者的麻烦，因为这些体检者，你这边医院如果不是行业的通行的硬性规定的话，你单独一家医院有这样的要求的话，那怕麻烦的这些受检者就有可能流失到其他医院进行体检，那么等于就是影响了这个医院的体检的生意，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还可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利益链条，就是通过记者现场的调查也发现了，现在存在着医院与代检中介之间有利益输送的一些迹象，也就是说为了让患有疾病甚至某种传染病的受检者也能获得体检的合格证，或者让不适合某一种职业的人也能取得相关的健康证明，那么有时候中介机构就乐于将高额的代检费用，通常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中，他抽出一部分的利用用于疏通体检医院的某些环节，那么这个行为就属于明显的知法犯法啊，属于欺诈罪的范畴了。我想这就是医院不愿意核查体检本人情况以及这种现象屡禁不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除了在登记表上贴受检人的照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杜绝这一现象的方法？我觉得可以从一些其他做的比较好的医院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启示啊。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中，像武汉那边有一家医院就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他先核对这个体检者的身份证，然后呢在体检表上他不但要求登照片，而且要在这照片上盖上一个医院自己的骑缝章，然后你这个就很难作为了，对吧？你骑缝章你要是想体检者和受检者之间要想把照片来回颠倒的话，那你骑缝章是很难模仿的。那么再一个呢，在医院体检过程之中它是需要一定的过程和不同的科室进行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可能出现顶包代替的现象。他们怎么解决？他们在这个受检者从一开始登记的时候就在手腕上系一个这种啊一次性的这种手腕带啊，是这样的话呢，你取不下来，取下来就作废。如果你到任何一个科室检查的时候，医生先核对你这个身份，如果没有你的手腕带或手腕带上的名字以这个体检单电子单上的名字不相符，那任何一个科室马上就知道其中有诈，你的体检的流程就进行不下去。我想类似这样的一种不同医院做得好的这种经验，可以推之为行业共同的一个规则一个原则，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减少体检代检的乱象。 嗯，其实也就是说只要是真的想管，这个环节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很难有空子可钻的。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端口，就是从代检的源头来进行控制，也就是代检中介。那目前来看，代检中介是这个黑产链条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您看来应该怎么来打击这类代检中介，怎么样才能采取强有力的办法？ 从现在体检行业的乱象来看，代检中介在这中间真的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它几乎就成了这个行业乱象的一个源头。所以要想彻底改变代检体检的这个现象，就必须对代检中介出重拳进行治理。那么对这一块治理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体检行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只是对体检代检乱象源头即代检中介进行治理的一个总体原则要求。那么具体的措施呢，我也有几条建议。第一个就是要对代检中介行业的这种行为实行零容忍的政策，不是一般的说说而已，真是零容忍。只有这样做到才能达到一个坚决遏制代检乱象的效果，没有例外，只要发现有一例，那么就可以取消他的代理资质。第二点，要通过体检行业内部的一个行业大讨论，明确并且制定出一个有关于体检行业的新规范和行为的准则，让行业之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样的规则才是可行的，是正途而不是歪道，并且设立公开的举报电话和网络的投诉平台，对凡是超过行业标准的各种擦边球行为均可以举报。 然后由行业协会核实情况以后，把相关情报上报给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并且由他们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第三个就是在体检行业内部广泛宣传我们国家在这一领域内的各项法律法规，让行业内的所有人首先要做到先懂法，然后才能知法守法，也知道从事代检体检行为的危险性以及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啊，从而在这些人员之中树立一个法律的红线。第四个建议呢，就是不妨近期啊抓几个这种典型的违规的造成比较恶劣后果的体检代检的事例，然后予以公开的处理，并把这种处理的结果通报给各个媒体，用这样的一些坏典型在行业内部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该罚就要罚到位，该管就要管到位。那么刚才我们也探讨了哈，整个环节整个链条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您看来，就是在这个打击体检代检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漏洞是需要补上的，可以怎么来补？ 我这个问题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回顾体检代检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环节。你比如说啊，有用工单位的招工需求，有入职入学人员的体检需求，有入职过程中存在的疾病歧视，从而导致的有人不得不找人代检，也有实施体检的医院、体检中心，也有体检中介代理，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体检的枪手。我想这个整个这个领域中，无外乎就涉及到这六大方面。所以要想打击体检代检中存在的乱象，就要在这六大方面共同出手啊，齐心协办，才有望堵住所有的漏洞，然后呢形成一个长效的管理机制。那么限于时间呢，我就在这六大方面中只说说我对体检机构，也就是这些接受体检的医院和中心啊，这个应该有何作为。我觉得在体检代检的方面，医院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中心点和核心点。如果能真正重视起来，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湖北武汉那个医院的事例，那么在各个环节上你把牢各种制度措施，那么这种代检的乱象就会得到有效的制止。那医院怎么堵住代检的漏洞呢？我觉得第一是在出院登记填表的时候，医院要对体检人的身份以登记表格进行核实以验证。第二个是在整个的体检全流程之中，要确保体检人的始终如一，不会出现临时顶替换人的这种现象。第三是建立医院与用人单位的信息互通、核验以复查的机制，避免体检信息全部只由体检人自己来掌控这种情况。那么上述这三条具体的建议措施呢，过去在电子信息化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可能存在着工作量太大、过程太繁琐、不好监控诸多的现实的困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5G 时代了，各种新技术手段层出不穷， APP 程序的开发成本相当低廉，那么过程又很严密，所以只要借助这些现代化的信息电子化的手段与渠道，是完全可以有效掌控体检者的全过程的，并且保障体检信息的真实准确，同时也能保障体检人的个人信息的安全使用与存储，不至于导致个人信息的这种外泄被非法的利用。 是的，清除体检代检乱象，一是当事人应当增强法律意识。第二呢，铲除代检产业链也要从根本上消除就业的歧视。第三是用人单位和体检机构也应该负起责任，加强对体检人员的核查力度，对于浑水摸鱼者加强防范与惩治。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分析。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